刚才我们讲完了 imputation， 刚才没有用英文这个字啊 ，imputation 就是归算 ，the imputation of Christ's righteousness， Christ imputes his righteousness， 耶稣基督将他的义归算给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到讲义的第100页啊 ，ground of justification， 神根据什么称我们为义？归算基督义给我们呢？第一，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自身有什么义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特别是对天主教讲的，我们里面没有义啊，圣礼不能够将一些义灌注在我们的身上啊。上帝称我们为义，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义，称义的根据。也不是我们自己，对不起，打错，做成的义，不是做称啊，不是我们啊、忙碌的做一些圣洁的事，能够赚取公义或者圣洁，不是的，里面没有啊、努力也做不成。圣经里面多处的经文啊，罗马书3:20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加拉太书2:16，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啊，加拉太书3:11，没有人靠着律法上，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，这个是明显的。啊，提多书3:5，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。好，第二，所以呢，称义的根据必须是在人以外的义 ，an alien righteousness， 在我们以外的，不是里面本来有，也不是里面做出来的，是从外面归算进来的恩典，就是啊，对不起，称义是本福恩，罗马书3:24。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所以称义是恩典。不过第26说，上帝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所以上帝称人为义是恩典，也是公义，因为他不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在亚当里而在基督里，亚当是人类的头，人类的代表，基督是新人类的头，新人类的代表。好，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，请先读第12，对不起，罗马书5，这里没有第12，我们就从第15开始好了，从第15，来。只是打错字啊，再来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加倍临到众人吗？好，因一人的过犯怎么样？第15说什么？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。但是呢，第15下半说什么？上帝的恩典，还有呢？恩典和恩典的赏赐，是吗？恩典里的赏赐，就怎么样？加倍的临到众人。那罗马书5:12，一人的过犯呢，罪就进入到世界。那恩典和恩典里的赏赐临到众人。好，第16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，对不起，有一人而定罪。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， 好，因一人犯罪就怎么样？定罪就是审判的意思啊，审判、定罪、咒诅，也不如恩赐。这个恩赐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审判结果是什么？是定罪，罪名成立。恩赐呢，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什么称义啊？我们众人都犯了罪，但是呢，恩典呢，因为过犯，称义就临到众人。好，我们来读第十七节：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啊，众人都死了，而且死呢是作王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作王，但是那些受了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啊，恩还有义啊，受义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，我们有生命，而且在生命中作王。在亚当里，罪临到众人，审判定罪，结果是众人都死，而且死作王。在基督里，恩典临到众人，恩典包括义，结果呢是众人在基督里的人称为义，结果是生命，而且生命中作王。所以这个 double negative， 这个双重的对照。我们好，我们来读第十八节来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称义得生命了。啊，称义得生命。啊，因什么？因一次的义行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啊，我说过了，这是个称义。十九节来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人。因为一人的悖逆，众人什么？成为罪人。不只是罪进到世界，众人成为罪人。但是呢，因一人的顺从，就是义行的意思，众人成为义人，所以被称为义人。上帝称人为义是因为众人成为义人。第二十节，律法是本是外天的，叫律法显多，只是罪在那里显多，恩典就更加显多了，显多显多。就如罪作王，罪进入这里还要作王，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作王，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，得生。因为亚当一个人的一次犯罪或者是悖逆，罪进到世界，而且众人成为罪人。成为罪人就要承担审判和定罪，结果是死，而且死要管辖我们，是作王。因为一个人耶稣基督的义行和顺从，恩典作王，恩典显多，恩典里的赏赐就临到众人。当然这个众人是指在基督里的人，结果是在基督里的人成为义人，得称为义，得到生命，而且在生命中作王。亚当是我们的代表，我们的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和我们的头。什么问题吗？图上每一句话都是从罗马书第五章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加添经文以外的任何的东西。这个叫做 representative union。刚才我们讲过的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，我们的头，我们与我们的代表联合，与我们的头联合，因为他一次的义行，啊，得 和一生一行呢，包括他的无罪一生跟他的死，我们成为义人，他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成为义人，然后得称为义，结果是永生，而且在生命里面我们做王。现在开始，不是等到天堂。104页，所以呢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是在基督里称义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称我们为义，是因为他看我们是在基督里，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。基于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，我们在这个约的联合里面，因此神称我们为义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不过呢，你不要忘记这节前面第三第四节，神在永恒里面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圣洁毫无瑕疵啊。然后呢，圣子来到世界上，我们得蒙救赎，耶稣救我们，过犯得以赦免，都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好，所以神称罪人为义，称谁为义？那些在基督里的罪人，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所以神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，称他们为义，也把基督的义归算于他们。好，第106页，上帝所归算给人的是他自己的义。上帝归给我们的不是马马虎虎的60分的义，是他自己的完全的义。说到这里呢，我发觉在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有一种60分心态，常常会问这个问题的：我不做这个可以吗？不洗礼可以吗？会还是可以上天堂吗？这叫60分心态，广东话叫过不过关，刚刚及格就好了，过关，过关了，这60分心态，上帝要给我们的是100分 A plus， 我们只要一个 D minus 就够了，神的义是他自己的义归算给我们。我们穿着义袍，第107页，也是基督的义。耶稣基督的义，他本来就是圣洁，本来就是公义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。而耶稣基督，他因为他的无罪的一生死跟复活，上帝也称他为义。所以耶稣的义是双重的，他本身就是圣洁无瑕的。但是因为他 go through， 他经历了道成肉身无罪的一生死复活跟升天了，父神高举他，宣告他，宣称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王，而且圣洁公义的主跟王。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。最后一这个在108页，最后一句的前面108页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上帝的义。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成为上帝一种的属性，乃是呢我们就成为义人了，我们得分享上帝的义。不过这里要小心，上帝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有一部分是传给我们的公义圣洁，上帝的无限永恒无所不知，这个不传给我们，叫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我们成为上帝的义，我们成为一个分享上帝的圣洁跟公义。所以彼得后书1章3节是吧，我们分享他的性情，这个是指那些道德上就圣洁公义智慧那方面的，我们的分享他的义。好， 现在我们来讲信心与称义，信心与称义，第108页。信心是称义的前提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5:6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信是在称义之前，或者是在归算义之前。好，下面那个应该是第二，不是 V 啊，在第108页下面，信心不是称义的根据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信心并不能够为我们赚来神的称义，信心是没有功劳的，信心不是称义的根据。罗马书4:16，109页。罗马书4:16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慢慢的读。啊，对不起，是16是吗？罗马书4:16是。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人的为后世，叫做神的儿女，神的后世是本乎信。In order that it may be in accordance with grace， 好叫显明是本乎恩，英文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是借着信做神的儿女，为了要显明，其实都是本乎恩。都是本乎信，好叫显明本乎恩。信是什么？信不是得救称义的根据，信是器皿，是途径。是的，我们借着信成为后世，是好叫显明，都是恩典。神是做亏本生意，都是恩典。Okay， 所以最后第三这里没有说 number 3哈，在第109页最后一行所以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器皿 instrument， 器皿，接着它我们领受上帝的义，我们领受上帝的义，我们借着信，信是什么？信是委身，信是抓住神的应许，投靠投奔耶稣基督，就是福音里面提供给我们的耶稣基督。信就是抓住神的应许，信靠耶稣，这个是称义的途径，是称义的器皿方法。但是我们的称为义，不是因为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接受这个救主呢，就赚的什么功劳，神说哎很好很好，称你为义。不是，信心本身没有功劳的，但是是神要求我们做的，借着这个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，称我们为义。问题吗？好，我们继续。称义与好行为称义与好行为，这个是在108页对不起，110页。称义包括了好行为，意思就是好行为是称义的前提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雅各2:17。最重要的是雅各书2:24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多少基督徒搞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保罗明明说人是不是靠行为你们得就是本乎恩，就是信，不是靠自己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所处理的问题是，人有善 可成，人有功劳献给神，以以此得称为义吗？一点都没有。人可以靠守律法称义吗？不可以，唯独借着信，就是说唯独靠神的恩典。借着信就是靠恩典的意思，罗马书四章十六节。这个是保罗书信，特别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所处理的问题。不过顺便说，保罗也讲很多好行为的，提多书一大堆啊，保罗不是不讲行为的哦。好了，雅各书所处理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，雅各书所问的问题不是人有没有功劳拿来赚为赚得称义，不是。雅各书所处理的问题是，那个使人得救的信心可以是死的吗？可以没有行为作为信心的果子吗？不可以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所以他们处理不同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好，这里呢我们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，给三个答案。是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，这个圣经从头到尾，从旧约到新约所讲的。上帝就是这本乎恩，要称人为义的上帝，他要求人做什么呢？好，保罗说的是信啊，或者信加上悔改。雅各说的是信，但是要不能是死的，是要信加上行为的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不是称呼我主啊主，我都能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父的旨意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工程师，来做一个 formula， 来等同一下。耶稣所讲的遵行我天父的旨意，就是等于保罗所讲的信，就等于雅各所讲的信心加上行为，也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信心加上悔改。再来一次啊，耶稣说怎么得救，天父要求什么？遵行我父的旨意。保罗说什么？本乎恩，叫做信。这个信是个 shorthand， 是一个短称，包括悔改。雅各呢就说清楚，这个信呢还要结出好行为的果子的。所以遵行我父旨意就是信心加上悔改加上活出来的好行为，可以吗？那你说林慈信你在讲靠行为得救咯啊，昨天我讲过的，我们再来一次哈，在这个补充材料记得吗？昨天我们啊，对，在最后130页。130页，再来一次哈，很重要的。第一，信心、悔改和行为是上帝所吩咐的。130页，后面的130页，都是恩典之约里上帝对人的要求。耶稣所讲的方法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信心、悔改和行为。第二，信心、悔改、行为是罪人做不到的，我们完全堕落了。你说上帝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吗？是的，上帝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第三，可是基督的灵和他的恩典做成了信心、悔改和每天给我们做成圣洁，就是顺服的功夫。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力量，而圣灵给我们做成，包括我们的心，信耶稣的心。第四，信心、悔改和好行为是罪人的真正的行为。我们不是傀儡，不是 robot。第五，人做了是没有功劳的，信心、悔改、行为都没有功劳。可是第六，信心、悔改、行为，父上帝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功劳呢，接纳我们的信、悔改和好行为，也称我们的信、悔改 和好行为为义，因此父神称我们为义。所以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人称义不只是出于行为，也是出于不只是出于信心，也是出于行为，是对的。因为那个行为是没有功劳的，是圣灵给我们做成的。我们所做所有的好行为都是圣灵的功劳。要问问题吗？是啊，一二，请。 说这个好行为方面，在我们这个查经的时候和非信徒打交道的时候，最常见的问题是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个同性恋的啊，一个是那个就是信佛教的。这两个呢，因为在这个会众和这个非信徒之间，因为影响非常大，尤其现在是同性恋的，因为一谈到同性恋，很多跟同性恋有过接触的人，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，这些人真是非常 nice 啊。然后呢，就这个使得我们就是说，尤其有跟有些这个信徒，他们本身的行为不是很好的一个对比起来以后，造成很多的 他们的脾气很好。很聪明， 对，很聪明，又聪明又 nice， 衣着非常的整齐， 啊， 甚至乎很英俊， 对，就是怎么样回答这些不大有最好的问题，能够最好的。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回答，是听他们讲，呀，多花一点时间听他们讲，他们究竟信什么的，请他们讲。佛教也是一样，要看他们是信哪一类的佛教。我们上上课嘛，给他们教我们一点佛教的知识是很好的，然后再问深一点，先请他们介绍他的信仰。这两种人需要多一点，花多时间听他们。这边有。 我是请问那个，提到说信心悔改，然后早上讲这个信心悔改是就同时有两面。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没有错，是的。 那这个行为在这个次序上，跟这个信心和悔改有什么关系？ 次序上，是一个系统神学家所问的问题。Logically speaking， 纯粹是一个逻辑上的次序。我会说，信心和悔改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顺服好行为是信心和悔改结出的果子。但是呢？这样说完之后，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。顺服好行为是什么？就是遵行圣经里面所要求我们做一切的事。那圣经要求我们做什么呢？包括信，包括悔改。所以结果都是顺服。当然，这个顺服是没有功劳的。那我知道我这样讲很容易给人家一个错觉，是在讲靠行为的，就绝对不是。行为是一点功劳都没有的。但是为什么会给弟兄姊妹一个错觉，我在讲靠行为得救呢？因为我们太不喜欢讲神的吩咐，神的律法。神吩咐我们悔改，神吩咐我们信耶稣，神吩咐我们圣经里面做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所以这个次序呢，假如用系统神学的角度，你可以放在成圣那边，你也可以把信心悔改跟行为放在一起。在改革中的神学圈子里面，最近这20-30年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。从我读神学70年代开始，你记得我，你看我画了两个图，这个图呢是系统神学的，得救的功劳凭据是恩典，器皿途径怎么得到称义呢？借着信心和悔改。可是，但是呢，你记得吗？要画了另外一个图，是这个图。这个图什么意思呢？神要求我们什么？首先，神跟我们立约，在约里面，神要求的是信、悔改跟顺服。所以这就不分次序了，这就从神角度看下来看人，然后信心、悔改和行为呢，都是知义情的行动。信心什么？知道、同意，然后投靠。悔改是什么？知罪、忧伤，然后决志跑到十字架面前。顺服什么？当然你要知道圣经讲什么， 然后乖乖的意志降服下来，来做圣经所所要求我们做的。信、悔改、顺服都是约里面的，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分次序但是呢，从这个系统上传统的系统上对。